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心情它不能掉啊。这个我们希望在晚高峰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赶紧来找娱乐最王牌。 不掉不掉不掉，因为我们这里准备了好歌，也在下班的两个小时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什么都别掉，脸也不能掉，情绪不能掉， 对，表情不能掉 啊，这个是吧，股票也不能掉，什么都不要掉。 那眼前出现红灯的话应该开心还是应该什么？ 反正别掉线就行了啊。 嗯， 来听假面舞会，用一首歌先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预祝各位下班以后的生活快乐开心啊。 Let's go party， 别离在水中，明天再看吧，微醺般的晚风轻轻的拨动吟游着的吉他，没有人担忧与害怕，在他的假面下抬头还像烟花绽放一刹那，你的眼眸比火花还要亮啊，来吧 然后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就是要赴假面舞会的感觉， 嗯， 反正也看不清楚是对面是谁了， 就是面部没带遮挡、啊、但仿佛双眼已经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雾有点大啊。 嗯， 到此时此刻应该好很多了，下班路上的朋友但是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吗？ 哎，我们刚刚在五层的那个大玻璃窗前看了一下，还是感觉天气有点雾蒙蒙的， 是的， 嗯， 能见度不是特别高， 行车注意安全、 啊、尤其到了夜间啊，各位打开车灯的时候也要注意，往往呢在这个雾霾天气的时候啊，你要想哎这个我看不清啊、 嗯、 我开个远光灯大开个大灯什么的， 错了， 更晃眼， 应该开雾灯。 对， 前两天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个雾灯，你知道长什么样吗？ 哎呦不错啊，前雾灯嘿、哎、 怎么回事，上来就杠我是吧？ 没有， 前雾灯跟后雾灯长得确实不太一样 啊。你说说前雾灯长什么样，后雾灯长什么样、啊、 前雾灯是那三条线吧，稍微往左下方走，然后呢有一个竖杠，很像是那个丰富的丰字放在了前面、 哦、哎， 然后后雾灯呢就是平的那个光，就是感觉不太一样。 你知道就是搞笑的就是在一个平常开车属于这种 啊 那 有者说啊平常开车属于什么不靠谱的吗？ 这个 我 特别啊，这只能是特别的 特别飒 飒的这种女司机还给你讲这个雾灯，我就觉得有点意思。 这应该感谢我们的听友，因为当时那天气不好，然后早班来的时候有听友跟我说千万别开远光灯、 嗯、 说这样的话不仅影响自己的视线还会影响对向行驶车辆的一个视觉状态，你应该开启的是雾灯 啊、哦、反正大家都多多的注意就对了， 一起学习一下嘛 啊。反正我们见了二姐的车也认不得，也不知道该怎么躲， 是因为好久没洗了。 哎，能不能就是将来有个什么设置啊就是当二姐的车就是经过你的时候，你的车会自动发出一个警报，但是躲它远点。 我是应该走那个硬 应急车道是吧？ 啊，这个路段禁止通行。哎，你知道，因为在长沙最近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位先生啊，就是叫康先生 啊，他怎么了？ 啊，就化名啊，就吃那个自助 啊， 自助餐嘛， 嗯， 随便吃多少多少钱。然后就发现自己被店家拉进黑名单了。以前这种事儿都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或者我们调侃里面说你这人太能吃了，你人吃一回人准把你拉到黑名单。 对对对对， 真有这事儿，就是店主认为说他太能吃了，然后就真的把他拉黑。因为有一次吃光台面上所有的那个猪蹄儿、所有的虾、所有的羊串，然后就很气愤，吃太多了，每次他来店里都亏好几百块钱。 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店家的话，遇到这一位这样的主大胃王的，我就觉得已经很亏本了，来个三五个、 就是啊、 我这店就不用开了。 我在想您是怎么把他拉黑的，是店门口贴着他照片 就可能以后一看这个人啊，就是说对不起先生，今天我们闭店不营业 啊，这有点吓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大胃王吗？ 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康先生也很委屈，他觉得吃多也是我的一种错吗？那我就是胃口大，胃口好啊。 那不妨可以今天我们下班打卡先来造个句吧，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啊？你说太能吃了不是我的错， 我这发出杠铃般的笑容也不是我的错， 因为你就是杠铃本领嘛。 嗓音好，嗓音好， 嘿好。 人们擦身而过，一个笑容都显蹉跎，谁的问候成了最日常的荒谬、oh, 那是旧里的红，真的我也不知可否，喧哗着的寂寞难道就不成为寂寞。 Sweet John 啊，田约翰啊，这个乐队还是属于现在少数人发现的一支宝藏乐队带来的这首歌叫《城市的浪漫运作》。 我发现他的歌名取都挺有意思。 是的。 这个七个字的歌名算一个，之前还有一首歌 八个字的 啊，这是八个字吗？没有。 我说 城市的浪漫运作，啊，你是说我接下来要说一个八个字的歌名是吗？ 啊 ，No No No， 不按你这个套路出牌。 还好，这就是一个。女司机的心理， 不是他那个歌名， 出牌 歌名确实有点开车的嫌疑，就不说了啊。 什么就开车了？ 亲吻了再摸索。 咱们坐在直播间呢啊，车还没开起来呢。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适合大家来造句哈、啊，就是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刚刚说了长沙这位康先生， 你刚说摸索什么？ 你要非要这么聊天，我就只能配合你，对不对？ 没有 啊，是是是， 我说了一个田约翰的歌名 啊，好嘞。这里是娱乐造王牌，由戴毅和老白在 FM 九七四送上啊。今天这个造句题，我们就算是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行，这个比较方便大家哈，很快捷的来回复这个答案。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刚刚说了，康先生觉得自己很委屈，是吧？吃多了难道也是一种错吗？ 嗯， 我也很委屈。大家说我杠铃般的笑容，我觉得还挺 对。车开太快什么的，就都是不是你的错，好吧？ 啊、对，不是我的错， 都怪副驾驶啊。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继续当中，除了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回复我们到我们的九七四王牌聊天室里面，有好多的朋友在等待着啊。今天我们要测评的专辑是来自于一位久违了的歌手，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那首《星期一是什么什么颜色的》，怎么说呢？ 哎、 那个七天，对不对？ 七天算是他第二波让他再度翻红的歌，我觉得最早应该是从那会儿，还应该是。中国音乐电视有这么一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单凤眼，对、 哎、 然后看出来很清新的那个长相、 嗯、那会儿唱的是有你相随可得远飞， 我就不随你去了好吧、 哎、有你相随 对张瑶啊，之前都觉得他是个演员，就是他是其实现在是个歌手， 对， 那昨天的发行的全新的专辑我看见月亮的时候想起你啊，当然你刚才说到这首歌，歌手出身的张瑶呢再度发行了完整的录音室的专辑。我刚刚一直以为他是演员，因为他是中戏的，中央戏剧学院的。 可能包括很多朋友在一些电影和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刻，像今年开年的时候还是去年我忘了，新世界里面有他演的一个也特别就是国民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好吧，据说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视频的直播，这天也在排练，那我们先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怎么样。 好了，来听听看专轩是怎么说的。 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 官宣里说，什么时候精力可以转化成胆量，什么时候依然有勇气拿爱去丈量，反正是自己的，失去大于收获也没什么不妥。 嗯，最好这么一直单细胞着。嗯，这首歌是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 花一样，啦啦啦啦啦，我也惦记着你，把它摘回家。 这首歌叫《轨迹》，也来自于这张全新的专辑。 轨迹，任我在这里呼喊着你的姓名，这次要生气，不会再原谅你，别用道歉的口吻哄。 哎，这首有点那个，就是上个世纪啊，不是 ，sorry， 不是上个世纪了，就是两千年以后的那些。内地的华语音乐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他当时的首张个人专辑《 爱 情 的 房 子》， 哎、嗯， 是那个味儿啊。 放不过自己，你离开的好随意。 这首歌很有趣，名字就三个字：小孙子。 说谁呢？哎， 我念歌名呢。 哦。 这首歌《萤火虫》， 我是渺小萤火虫，飞行在有你轨迹的星空，是否我就能寻回你的光，能否再次拼凑散落在风中的爱，去到你的梦， 最后一首串烧入我们这个测评歌曲的串烧行列的叫做模棱两可。 最难是漂浮的那刻， 你别把那个人家同名的主打歌放进来，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 第一首啊。 哦，就是那首是吧？ 对对对，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放第一首。 听到现在我觉得这张专辑是一张可听性算是比较高的专辑。 我特别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张瑶，喜欢他的作品的话，不妨整张专辑从头听到尾。 他就是属于那种，你比如说一张 CD 啊，如果现在你的车里还可以放置 CD 的话，或者说一整张专辑你就是从头听到尾的那个一个时间段， 因为基本上没有太跳戏的一首歌， 而且他仿佛一直延续着自己歌唱的一个风格和路线，但这个路线并不会因为年头你而觉得说哎，好像很复古很久远。 这首歌也受那种城市的那种精灵古怪的一个女生在穿行在城市里面那个状态，而且我特别喜欢火星电台写的词，叫做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万个主角。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一次转身，敞开时间的门，奔波中的人不像人，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清白的人一定不渺小，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最爱的人别贪图名分，越纠结越疼，都认吧，要给他幸福，有谁会认输？输过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清白的人一定不渺小，一万个人。 这首歌就是特别典型的火星电台那个写歌的那种风格。 哎，除了这一首，在专辑里面小孙子的歌词也挺逗的，里面说总在人前灿烂，人后又倍感不安，是不是很像我们每一个人焦虑而谨慎的小内心？ 对，就是在你自己的那一片世界里面，偶尔你探出头去看看窗外，可能会觉得窗外的这个霓虹闪烁啊，如此精彩，可是你又在那个自己的世界里面，很难有勇气去跨出那一步，谨小慎微地面对着自己的生活。 来自于张瑶的全新专辑，我们强烈推荐给大家。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 觉得歌怎么样呢？欢迎测评，到聊天室里面还可以给他打个分。今天我给五颗星。 五星。 路上两旁的灯慢慢亮起来，下了班的人潮把街道都布满。站在十五楼的窗外往下看，这座城市突然忙碌了起来，人山人海的车站，人来人往的等待。 怎么办？我突然感伤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孤单。怎么办？我突然想念了起来，怎么删？你想在这城市找一个未来，我们活在不能爱的年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回头看，错过的人也许不会再回来，人山人海的车站，人来人往的等待。怎么办？我突然感伤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孤单。怎么办？我突然想念了起来，怎么删？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I know. 我知道了，你想念念大家的留言，看看。感谢啊，听友们在下班路上来回复我们的互动的话题。Raven 说了，我和我同学就肉眼可见的把一家涮肉自助吃倒闭了。 涮肉自助吃倒闭，那应该是吃肉吃太多。 他举过例子，他说2006年的时候，我去一家涮肉，一个人吃400多块钱，不喝酒哦，光吃肉，就是这个点肉的这个量，价格可以达到400多。 我想啊，一般来说呢，就是 一盘肉大概多少钱？ 一盘肉，他别多少钱，你别咽口水， 啊、 就是你看着我咽口水干嘛？就是这一盘肉上来啊，这么一份儿啊，有的给的量大一点，有的给少一点。 嗯， 就是确实，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吃个，比如咱们就说普通的高钙羊肉啊，来两份儿、嗯， 量 差不多吧。 两份儿也到不了400多。我觉得一份羊肉的价格，2006年那会儿大概也就是40左右吧。 我跟你说，前两天 十盘起、啊。 前两天我有一亲戚 啊，怎么的？ 就我妹夫，他从那个他是内蒙人。 啊，一个早餐就开始吃肉的地方， 这个是我说是那个呼伦贝尔啊， 嗯， 真是草原上的， 嗯哼， 很就是前段时间寄了，就是那个真的是家里面就是那个特别鲜的羊肉， 嗯， 羊腿肉， 嗯， 直接就是成卷的给你拿过来的一个羊腿肉，你要自己去爆一下， 嗯，明白， 对， 那人家也寄过来，也并不代表他， 我跟你说， 一顿是按一条腿的量去吃，啊， 爆完这么两三斤肉， 嗯， 一顿吃没。 他一个人一顿吃两三斤， 嗯，不是他另外一个人，两三斤吃没了。 懂了，不是妹子，是妹妹。 两三斤都吃没了。 你们家的基因特别好。 这跟基因有什么关系？它就是胃口好。那肉好吃，它没有膻味儿。嗯， 但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容纳和这个胃的容量你盛不下的话，就是它也得有一个上限吧。 而且我跟你说，你看着那种就是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 嗯。 就拿我来说吧，好吧， 你 看着我体型不小， 好150。 其实我没有那么能吃，就没有那么能吃，就是反而没有那么。有的人你看那瘦，杆瘦，特能吃。 你说特能吃跟吃的时间长有没有关系？就是他有的人属于吃饭比较急，就是火急火燎的吃完了吃饱了；有的人属于细水长流，这顿席从开始一直能吃到所有人放下筷子， 跟时间没关系。他就能吃， 好吧？ 那量放那儿， 我觉得时间也有关系。 你可不是，你也不能说对吧？你一个自助，你敞开着吃，从今天晚上吃到明天早上晚上，明天晚上这也不 合适吧？好，我不建议大家以这种方式来试探一下自己的这个到底能吃多少啊。 不是在聊大胃的事儿啊。什么 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 对， 嗯，是我的错吗？ 今天附赠了一张特别可爱的图片，就是你看了以后能萌化了的那种。 对，所以被他吸引到也不是你的错。回复没错到974醉王牌。 对，就是看着好像可怜兮兮的，但特治愈。就回没错就行了哈。 对，没错两个字。 睡得晚不是我的错，本来说刷五分钟手机，就一看时间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那个段子，哎呦天哪！有时候你想说，我今天不要再刷那个刷一些剧集，不要去看黑镜了，看完以后思索太多，睡不着。 嗯，你也会觉得这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初衷和一个愿望。 我也不想看国足了，然后 国足这次表现不错，挺拼的。 反正我都不想看 了，踢平了， 我就想看会儿书，行不行？ 我不信，这你骗我是你的错。 一会儿微博再召唤我，一会儿微信再召唤我，我感觉所有的字节都在跳动。 好，今天话题是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没错”到974醉王牌，而另外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把内容发送过来。 嗯。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也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这座少年心情的我，开始的路没有归途，相互告别沉默的挥挥手， 这是每次他们在音乐节的时候会引发全场大合唱的一首歌啊！ 不只是在音乐节吧？刚刚这个哈、啊，我都听到了，我们车厢里的很多听友们在跟着你一起来合唱。为什么每次到了我出现的时候，你都要开麦唱歌呢？我不得不说，这是我的错吗？ 这不是你在有担，你担着，你担当着，我 就 不怕，就 是唱跑了之后有我兜着底儿， 唱劈了，反正就可以说啊，刚才不是我，是二姐啊。 哎，有人说了，跟你一起在车厢当中来合唱这首歌，有超多的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说很喜欢旅行团这首《永远都会在》， 忍不住想跟着一起开麦大声的唱，不是我的错。 因为是少年心性使然，是不是？ 对，就是你忍不住这个事儿，对吧？就是觉得这个歌好听，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在。刚才听歌的瞬间也有跟我们一起来唱和的， 对，还有人来提议说我们要不要聊聊乾隆白菜的时候，这他们的太坏了， 对，也有人说闭嘴的乾隆白菜、啊、 是凉菜、 啊、是你热了热了吃也行。 五号先说了，这个乾隆皇帝说乾隆白菜是凉菜，他们争论不是我的错，还附赠了一张乾隆皇帝的图片 啊，这朕知道了之类的、 过了，这话题过了。 行吧，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为什么我要设置这个关键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怀疑自己，就是哎，这是不是我的错？怎么是不是我又错了？然后你这样的情绪啊，抛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胃王的有趣的故事 啊， 很多时候是容易被 PUA 的啊，所以说不要老怀疑自己。就是这句话或者说我们这个造句题就让你不要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 对 啊，至少大多数时候不是， 放过自己， 对、所以回复的关键词是没错， 也不要过度思虑哈。 然后我又附赠了那张非常软萌的一张猫咪的图片， 好多人都夸这个猫咪很软萌了，想到当年玩过一个游戏你记得吗，汤姆猫， 汤姆猫比它坏多了，这个猫是特 但是 小可怜那种， 但那个猫是你说什么话它变音变成了一个怪怪的感觉，如果你不说那个话它也说不出来那种坏坏的感觉、所以前提还是你想说的是好玩的话，有趣的话，还是讨人厌的话。 算了，不跟你杠了。 ETC 要抬杆了是吧，欢迎。 最近我们做节目都很友好、别这样， 别刻意好吗。 回复的话题是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这个简单的填空、造句的话题，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 你知道参与这个话题就特别有可能一瞬间你就招人生气、比如说就有人说了 凡尔赛了呗， 他说那个皮肤白晒不黑那不是我的错， 要感谢爹妈， 这个您就是晒，哎，我就身边就是这样的朋友，男生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说太白了你给起外号什么的，但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能力， 对， 到了夏天人去海边晒 晒 一夏天，晒红了，这皮儿都爆了，过一会儿别过一会儿、 过 个 几天吧， 过几 天 过一段时间又白回去了。 那个我后来也是发现，就是一下是先晒黑的那种，就是它没有经过红的这个状态过程，直接就容易被晒黑，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对，顺着他这个事儿聊，知道涂防晒油可以让你晒出古铜色的皮肤，可是你在涂助晒油，可是你在涂助晒油之前没有涂防晒霜，把自己的皮肤晒伤了，这不是我的错 啊！对对对， 没有人告诉我， 跟女朋友多了解一下就好了。 哎，好，哎、 没有他女朋友也不是我的错 啊！好久没有去海边和女朋友一起去海边了，不是我的错啊！ 冬天了，大哥。 哎，好嘞。 好吧，不抬杠了哈。今天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话，也能够找到一些这个灵感哈，互动的灵感。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北京乐广播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等待您。 我们是一个谦虚的节目，所以那种我特别喜欢974，特别喜欢娱乐醉王牌，不是我的错，这种留言我们就不念了。但是我们心领了啊。 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被汹涌浪潮淹没，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迷惘的游荡，不知去往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 程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甘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宕宕你占据我的遐想，风上你路过的窗，想念是凋谢的雨，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召唤，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想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痛你的心，曾意气风的表情，只敢写下 说一吃就胖也不是我的错呀，是啊，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就不吃啊，对不对？ 嗯，所以他可能像这位朋友就特别会羡慕那种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别把这两人放一块儿， 他俩要是朋友可怎么办？有真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哈、啊，一边成了最佳损友，然后一边还吐槽你怎么吃都不胖。 对啊，这边吃了五斤肉，那边吃一个乾隆白菜，心里不平衡，不能做朋友。 去往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无望，一幕幕的相逢都不甘于平庸，原谅我此番不经意的设防，跌跌宕宕你占据我的遐想，风向你路过的窗，想念是凋谢的雨，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召唤，热烈情绪写不出挥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随意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是凋谢的雨，乘着风也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想沉默的把自己梦幻热烈情绪写不出给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天气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嗯。然后今天聊的是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一个填空题，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彼此，拉近彼此的距离。 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方便大家很简短的来跟我们回复。通过他们回复内容也能够大家就发现大家其实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人说的可能是那种有点小吐槽啊，有点小凡尔赛呀、 他纯来嘚瑟的也、 也行对吧，人家答的没问题啊，符合这个填空的答案和方向。 对，关键我们都有特别宽广的胸怀，能收得住这个。对吧， 对， 因为好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互相有这个就是一些嘚瑟啊什么的。 对 吧， 所以他们把我们当好朋友。 哎，聊天这么聊，你看我就可以这么说，发量多不是我的错。 对，这 还看一眼，对确定不是假发。 不是，主要是看了一下你的表情和那个手的一个 不是 撩过刘海的那个状态。 就是头发长得太快，它就是老长，有时候就我头发特别烦恼，有的时候就显得特厚。 就是像一顶帽子似的。 所以其实你看，你一边凡尔赛，但同时你也有烦恼，就是你要没事去找 Tony 老师去打个薄啊， 而且 去去发量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而且我头发是自来卷、嗯、就有点自来卷啊，不是那种特小的卷、嗯、但你知道对于一个头发是自来卷的朋友来说，他其实心里是很烦恼的， 他不想这样， 他特别烦这件事儿、嗯、他希望自己的是直发，你知道吗？ 去做一个处理啊。 然后你有每次你看到那些做就是头发是直发的人，然后特别执着的想去把头发烫卷的时候，你特生气，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还特羡慕你呢。哎呦，每次都问你，哎，你这头发在哪烫的？烫挺好啊。 所以 还得给他解释。 换位思考一下，其实这也是一种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优点，互相体谅一下嘛。 哦、无论是优点也好，或是自己的烦恼也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好好的聊聊。像刚才有人敞开心扉说，哎呀，把爱情变成亲情，这不是我错。过成亲情了啊，还好不是友情。 问候一下你睡在上铺的那个兄弟， 哎、啊，还好吗？他 有人说了， 这不怪你，这不是你的错，这是爱情的错 啊， 对不对？ 是细水长流的优点，也是一点点缺点。 爱情它保鲜期太短了、嗯，是吧？嗯。 木须草说了，嗯，跳跃性的思维不是我的错，我特别想知道后续，就是他怎么跳跃性思维的表现，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里？ 那、啊、都有可能。嗯，就前面跟你聊这个，后面突然一发散就聊别的事儿去了。 就别人总觉得你有点，哎，怎么回事儿？就不想跟我聊天吗？ 对，行走的超级玛丽。 话题终结者。 哎，咱们这么说是好吗？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他一说跳跃性思维，让我不禁想到了很多。嗯， 对，就是尤其会想到一个，就是你的 boss 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话会比较难应付。 嗯 哼，刚跟你说这个事儿，可能转头哎那个事儿，后来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事儿。 你的 boss 确实很难搞。 嗯，不是我的，别拉我下水啊。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最近大家可能去关注的一部电影哈、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去看啊？ 据说你看了。 我特别意外的看了，我想说也不是我的错。本来我想选梅艳芳，结果跟我去看电影的这位朋友呢，他要挑选一个有点悬疑色彩的影片，嗯、所以我们就临时改变了档期，选了这首选了这部电影《扬名立万》。 OK，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电影，因为之前没做什么功课，也没有想去看这部电影，算是意外之喜。 嗯， 就收到哎， 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 啊，不是扬名， 不是杨幂，不是胡珠夫人啊。 我知道，看觉得怎么样？ 觉得挺好的。这部电影应该说就是，它展现的是一个故事的真相，但是如果你走出了电影院，然后你稍微回味或者复盘一下这个电影的话，你可能会咂摸出来不一样的一个真相，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性的结局吧。 就你喜欢这种可以看完以后让你想半天的这种电影。 前面半场是包袱、笑料和台词不断，所以前面会感觉看了一个舞台剧，后面的部分觉得开始陷入思考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的。 嗯，这么说好像也引起一些我的兴趣来。 嗯， 来听这部电影的片尾曲。 十年的四月，你在风雪中走来，说不清楚日子会好还是坏，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梦画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四月战火已燃，血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 张本煜， 对， 这首歌叫做 七八九月，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所谓凶手。 怎么所谓凶手？ 凶手啊！但这个凶手我为什么给打引号呢？从情感上来说，我特别共情于他。 因为你前面讲的又是小品，不是小品，就是戏剧式的那种喜剧的表达， 对，密集的台词，抖包袱，各种笑料不断。 对，我就想不到说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想必应该是有些黑色幽默的结尾的。 嗯，没错。 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 就这首歌，那么就是想到那个一会儿会想到黄渤那个过去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都过去了。 嗯， 或者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啊， 但我觉得有点矫情。咱们节目里诗朗诵， 你这么矫情也不是你的错，节目里需要呈现，来吧。 我一直矫情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诗特别好。 别卖关子，快来说这个诗，要不然一会儿歌尾奏没了。 一月你还没有出现，二月你睡在隔壁，三月下起了大雪。Sorry， 大雨。四月里遍地蔷薇，五月我们对面坐着，犹如梦中。这样到六月，六月里青草盛开，处处芬芳。七月悲喜交加，麦浪翻滚，连同草地直到天涯。八月就是八月，八月我守口如瓶。八月里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云。九月和十月是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你在海上，我在海下。十一月尚未到来，透过它的窗口。我望见了十二月，十二月大雪弥漫， 好好听。 不是我念的着急啊， 嗯，我知道，知道，理解。 在饱含深情的念， 再悠长一点哈，自然一点，慢一点会更好一点。 是， 但说白，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哎，一首好诗。 丁香开，等渺渺的未来，把放开。 太有诗意，不是我的错。 不是聊到了这个一个让人看上去或者是最后这个觉得这个结尾意味深长的电影吗？所以给了这个你和这首诗出场的机会。 对，说到这儿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这次可以记着把手机号加上，回复没错啊，加手机号到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 空气要来到的感觉。 冷空气没来之前，有人刚刚听你念的那首诗，觉得说这首诗让人觉得心好痛啊，如人在海底。 就别回味这个，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小忧伤。诗呢，我觉得读诗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不是在夜晚， 嗯， 应该是在一个中午 或者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对，那样不太容易让你忧伤，好吗？我们说的这个冷空气的事呢，我们来请戴毅啊。说到冷空气，请戴毅、啊。 天气播报员， 戴毅来了啊！ 哎，说实话，就大家会感觉好像隔了两周多的时间吧，也就是这段时间没有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这首歌不是我的错，因为它的节奏我特喜欢。 嗯， 我喜欢的是瑶瑶这首歌。 嗯， 不是瑶瑶、 啊、哦，所以我想说达文西乐队应该给你额外加个鸡腿儿 啊， 就应该是974 D 类当中最喜欢播这首瑶瑶的人。 咱们这个垂直还垂直领域要这么细分吗？974里面最喜欢达文西乐队瑶瑶这首歌的 DJ、 嗯、对对对对。 好 OK， 好，听瑶瑶、啊、我们来请下面这位连线的朋友是谁呢？ 哎，邀请他进场。你好。 Hello。 你好。 哎， 哦 Tiger、 旁边收音机要关一下。哎，嗨， 你好， 哎， 名字感觉很男孩儿。哎， 对，我说把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一点啊，否则会有回声啊。 哦，稍等啊。 哎，好嘞， 来，稍等。 不着急，不着急。好了吗？ 哎，你好。 哎，你好。 感觉很忙的样子，下班了吗 ，Tiger？ 嗯，下班了。 嗯。 这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听节目是你一个人还是好几个人？ 我是那个泰德的女朋友，她不方便接听，是我接的听。 我说吧，对吧？我说这感觉应该是连一个男生才对啊。 OK， 好。 好的，好的，他来开车，你来帮我答题哈、啊，没问题。 对，我刚才想说女泰德， 女泰德 不合适啊。来，这个啊， 当做你夸人家那个高尔夫球打得好。 这嗨，我就不提这个啊。来，准备答题了啊，加油啊。 好。 三道题，看看你今天能对几道。 好、嗯、第一题是这样子的。 对，帮别人答题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吧。 哎，但往往有的时候可能嗯不。你说。 哎，好嘞，我们准备开始答题了啊。 好。 他可能在状况外，但是题总可以答、来。 先听清楚选项啊。好嘞，3.1415，一个神奇的什么数？ A， 常数 B 质数。 数学题吗？嗯， 歌词里 不是派吗？ 哎，选常数还是质数？ 对，常数还是质数？来， 人家说的一首歌。好，常数， 常数答对了。 三点一四一五，一个神奇常数。 对， 人家说的一首歌， 自己不方便参与节目，然后非要在旁边就是悄摸的说啊，哎呀，这。 好好好，希望这个一加一的能量哈大于二。 听第二题。 好，第二题，白白月光，白白的什么 ？A 百合花 ，B 玉啊、哦，对不起，百合香，玉兰香。A 是百合香 ，B 是玉兰香，请选择。白白的月光，白白的什么香？ 来，请选择。 百合香还是玉兰香？ 玉兰香。 玉兰香。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 回答正确。 厉害呀、啊！好， 可以，可以，可以。 哎，最后一题啦，这题 运气女神很眷顾。好，最后一题，我用情付诸流水。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可悲。A 不爱 ，B 被爱。 好简单。 张信哲的 被爱 啊、什么？ 被爱 被爱 爱比什么可爱？ 顺唱一遍。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 可悲。A 不爱 不爱不爱，爱比不爱可悲。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好了，我们算小提醒一下。 对对对，前面两题其实有点难度。 好了， 哎，恭喜恭喜 Tiger 的女朋友。我们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 对， 可爱的女孩， 我姓王， 小王， 啊、小王， 哎呀、啊，一个是 Tiger， 一个是小，一个是王， 王子的王， 啊、对，好的 ，Tiger 的王， 嗯，厉害。 好，想问一下，嗯， 这个对，你想问什么？ 想问一下，就是他觉得什么什么是不是他的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一个想法？ 那他们俩肯定会说，我们这么恩爱不是我们的错。 哎呀， 我们经常关注你们的节目。 嗯 啊、哦，好的。 然后我发了好多次，然后都没有中我。他、嗯、然后今天我就让他发，他就中了。 所以运气不在你这儿，不是你的错。 别把我们说的跟彩票站似的，好吗？中了。 但确实会觉得可能男生在这个运气方面会比小王运气会更多一些、 这个无分男女，但是呢、今天就是一个缘分嘛。三首歌不知道你们会选哪一首 啊？任嘉轩的 3.1415、胡夏的念以及张信哲的一首经典曲目用情。 对，把用情这首歌 张信哲的阿哲的歌、 哎 哦、嗨，我想说把这首歌给你删掉。 删掉？为什么？你刚说了 情歌嘛，对不对？这个好，挺好的，我们去听用情吧。好不好？ 嗯， 因为可能他们两个对这首歌都会有很多记忆。 而且我们在今天办公室里也说，哎，好像这首歌其实旋律性特别好， 对， 很受国人朋友的喜爱。 对，因为我老想着他那个 MV， 就是一个提点小悲剧的故事。 嗯哼。 但是呢，这个音乐其实也没关系。 对， 对吧？好吧，希望你们永远这样用情至深着走下去，好吗？ 好， 谢谢你， 好， 谢 谢，也希望小王以后接着参与我们的互动哈。 对 ，Tiger， 好嘞， 还是躲在后面不说话吗？ 泰哥说句话 ，Hello Tiger， Hello， Hi， Hello， Hello， 让 Tiger， 让 Tiger 说句话， 你说句话， 啊，你好，你好， 你好，好了，你好羞涩，但是很高兴认识你们两个人， 啊、很高兴认识， 大声的告诉我们，你们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974王牌， 好，拜拜， 谢谢了，拜拜。 感情给谁？时间体会，谁不是这样以为，骗自己忘了无所谓，却事与愿违，往事尽扣我心扉。花开的美，美不过你笑容的怎能不这样以为，没 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刚说到用情至深，那这儿有一位朋友啊就说了，他说那个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老婆就是初恋，和初恋认识21年，恋爱谈了15年，10月11号刚刚结婚6周年，这都不是我的错。 谈了那么久，哎， 花开的美， 你是羡慕还是不羡慕？ 不是，就是突然会觉得 和一个人在一起那么久的时间， 我是羡慕，我是觉得他们已经走过了7年之痒之后，才选择慎重的迈入婚姻的殿堂。 哎， 你 憔悴，怎能不这样以为？没有你，成天痛苦滋味，是我太沉醉，让思念步步相随。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 这个朋友说，听了张信哲那么多的歌，居然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用情》，这是我的错吗？啊，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流水？ 不，主要是阿哲的错，他的好歌太多了，记不过来名字。 哎，都是两个字儿的，好记。今天记住了，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经典情歌《用情》。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一首歌的时间就突然会把你带回你听歌的那个时代， 嗯， 或者说在你歌里面相应可以兑现对照出现的一个人，突然有点这一段有点穿越剧的感觉了哈。 哎，回到老上海的感觉。也有人说了，听刚才的连线觉得小王可能是海南的朋友，觉得好亲切，所以待会儿如果说开口也好， 听得出来， 哎，小王也好，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跟大家互动互动啊。 啊，扔几个椰子过来可以哈。好了， 这扔过来可就是砸晕一片，我跟你讲， 力道太大啊。好了，我们用30秒钟的时间来把刚才的那个，也许会有一些小小伤感回忆的情绪，来做个收尾。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还有人造句，我什么花花草草都养不活，这不是我的错。 命里面， 不什么这个什么命里面， 不是老话容易说，说你这人可能就是水少，就是哈、啊，就是土也少，水也少，金银多。 该怎么回答这样的人呢？什么水少土少的，就是你自己太懒了好吗？ 给他浇浇水是吧、 啊、对， 咨询一下植物学家的女儿，了解了解给他们怎么种花种草。 我就是上次养一个多肉，谁送我的来着？是你送我的吗？ 啊，那不然呢？ 好像被我给弄死了。 那个多肉叫音乐是吧？ 对， 然后长得还是白色的。 对， 我就送给了你， 然后就被我自己给折磨致死了。哎，说说我。 喝得够酒，姑娘喝了几杯酒， 干杯， 红着脸说。 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植物学家的女儿来自孟慧园。 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 其实生活里面会找到这句话的填空或者是造句的题，开题会很多。比如说我随便想想我自己就特别多，刚才我已经说了好几个了。我再说一个， 你说一个我也说一个。 但是我说完就觉得就会有人笑话你，就是你莫名的嘚瑟就显得特别不谦虚，要是别人怎么办呢？比如有的时候偶尔我会觉得我长得高不是我的错，就是你知道有的那个门框它低，然后嘛你咣每次撞在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宁愿不要这么高。 尤其是当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比方说因为个子和身高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比如说小自卑啊，或者很羡慕啊，那个时候你就好像很难去缓解他这样一种羡慕感，他就会说哎你看你个子高多好啊，这个时候你就不敢多说哎呀我其实也有特别多的烦恼，特别的苦恼，就你怕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凡尔赛，是吧？ 不会吗？ 干 嘛要凡尔赛啊？对， 那不就是吗？ 就你就反过来夸他就好了。 哎，看你多娇小， 你行动多方便，是吧？就没长个儿就长脑子了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吧。 这都不太像是夸人的话。 怎么就不是？但是我是觉得生活里太多这种类型了。但有的未必是好事儿。刚刚那个如果说是嘚瑟的话，比如说我太爱吃羊肉了，这不是我的错，每一次一吃就上火。对不对？它就是你的一个喜好，饮食的偏好。你明明知道你应该多吃点菜，少吃点那种就是肉什么的。那你就是感觉你控制不住你自己。 你不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用一种比较自嘲的方式吧，说了一个自己身上的特点。 对啊， 它可能无伤大雅，它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对啊，这不是刚才我们就说那个呼伦贝尔的羊肉什么的。就刚才我就 记住了。你妹夫送了一个羊腿过来， 就看到有人发上好的呼伦贝尔羊肉啊，切片准备上桌了， 不知道以为在监听你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数据的智能也可怕的太可怕了吧。 好，跟六点档之后来秋听广播听友说一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 昨天刚刚测评了马条的全新的专辑，他的歌总会带着那种特别浓郁的羊串和炒面片的味道，反正就是孜然味儿啊！哎， 这首新歌叫《塞外》。 配着刚才那个吃羊肉的朋友，你们那个饭局没毛病。 风一夜深知塞外有江南， 生气日，在外有江南。重逢一夜生气日，在外有江南。山峦沟壑龙交错，风沙修乾坤。云中黄酒伴长歌，武陵山黄火。春风一夜生情侣，塞外有江南。春风一夜生情侣，塞外有江南。 这歌它是不是特别那个带劲儿？ 带劲儿， 是吧？ 感觉闻到了孜然的味道， 肉香， 嗯， 是吧？ 嗯、 还有酒香。 在这个秋冬的天气的时候，听上去感觉就是产暖，然后那种暖暖和和的感觉。 对，听这歌的配真的配羊肉，然后再配一瓶那个大绿棒那个那个。大乌苏， 嗯， 是吧？ 这下班路上提提吃吃喝喝的事儿，真不是我们的错。到这个饭点了， 可不是吗？ 又听到一首有西域风格的歌。 祝愿这个还在行进路上的晚高峰的路上的朋友，早点抵达目的地，享用美食。 嗯，估计今天晚上像串店呀、火锅店，可能有不少朋友会前往。 天儿冷了，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我的错？ 我想起来 今天的造句题， 没错，我想起来之前应该是 Penny 哈，有一个演唱会当中有一位歌迷特别热切的举手想合唱， 哦 对 ，他把话筒递过去，满心期待可以有个很好的合唱，突然发现就完全把他给带跑了， 就 是典型的车祸现场， 直接垮掉了。嗯，唱歌跑调不是我的错。 对啊。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above your feet.You must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And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70.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a touch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who I am. So honey, now take me into your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前排。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着狂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是你要想起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嗡嗡中的音，怕铃声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荒唐，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关了黑眼圈也、yeah。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却 OK， 发现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可是心烦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想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 可能是被短视频这个影响的原因，听这首歌每次老想把自己的手这样就是轮着往上摇的感觉。 他是不是在 变袋鼠啊？ 哦，他有一些动作是吗？ 你没有看过那个袋鼠的视频吗？ 没有， 就是特别火的一个段落。 我只知道这首歌就突然是在 SEG 唱过了20年之后突然就翻红了， 是 啊，没想到是因为一个袋鼠。 对，反正先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 BGM 嘛，怎么说也差不多过劲了。不爱接电话，或者说偶尔不会微信，不是我的错。 那是谁的错呀？时间不凑巧，我正在忙。 是手机没有连到我的大脑上的问题，科技还没有到。 我听过有人竟然会说，哎，我觉得我回给你了，我是用脑电波回给你的。 意念回复。 对，这种是谁的错？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后来我们这个做直播，有时候会手机静音，你静音有时候你顾及不到就忘了。 或者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好像似乎已经知道该回复给他什么内容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实体操作，但你意念上觉得你已经把这事儿考虑过一遍了。 对，尽管我知道我刚才说的所有都是借口。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它有可能是我对于这个智能手机的一种本能的排斥 啊。好， 就我喜欢跟人面对面的交流，不喜欢用微信或者是用网络用电话去交流。 好的，向你学习，以后你给我发微信我也选择这种，我要跟你面对面交流，所以不回复。 我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每次一打电话就是那个用卡什么的，就跟自己女朋友打电话一打两小时，我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多话要说，为什么不直接奔现？ 那人家异地的或者不在一所学校的，可不就得通过电话联络情感吗？那是被迫无奈的 啊！ 人家还花了电话卡钱呢。 就是两个人一起去看看演出什么不好吗？ 好 香吗？ 那就是得穿越一下，穿越到20年、30年后来看这样一场来自于大剧院的演出。歌剧《游吟诗人与柴花女》弄臣齐名，歌剧大师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也是世界各大歌剧院长演不衰的经典曲目。那2021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会在11月27号到28号这两天推出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再现歌剧大师威尔第的不朽名篇。详情请咨询6655000。 对，也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了解详情。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他爱喝咖啡不是我的错。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速效救心丸也不是我的错。 早 A 晚早 C 晚 A 也不是我的错。 这昨天谁给我爆料来着啊？ 方海一说怎么吃都不胖是我的错。 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你 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哭的杰作。 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有人说了，每次同事问我喝，比如说一些奶茶也好，甜品也好，甜不甜，我都会说我还好，真的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接受甜度比别人高。 哦、 后来朋友说，问什么甜不甜，都别问我了，评判标准不准确。 是哦，就挺也挺气人的。 对，就他可能喝特别齁甜齁甜的。 你知道，就这个也是分身体嘛，比如说有的人他血压就高啊，他血压高呢，他不适合吃那种高甜高盐的，尤其高 盐 的， 嗯， 所以呢，那有的人他低血压，人就能吃盐， 还得需要随身揣块糖什么之类的。 看着很生气啊， 这跟你那身高一米八几，遇到一个个矮说你看我多好，就一样道理、啊。 所以人生是公平的、啊， 气人。 在青春迷失的 二姐的迷失和掉线不是她的错。 啊，那我真的是没对上吗？ 要不然他怎么能是二姐呢？比如说今天下午，然后爆料了啊、嗯！ 好，嗯，这会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个爆料，怎么着？ 哎，今天这个梗出现在哪里呢？ 嗯、 就是没有想到来的更早了一些 啊！ 爆料 早到几点钟？ 下午呢，我们商议啊，大家要去一起去拍一个视频， 哦、 就是那个一起向未来啊， 想起来了， 就现在有那个手指舞嘛，特别火、啊， 对， 大家都在拍， 嗯， 包括一些歌手啊、演员呐、啊， 嗯， 一些流量啊， 我们主持人也要拍吗？ 我们自己要拍，我们就商量去哪儿拍，我们想说，要不然我们去找一个那个，找一些有一些代表性的场所， 跟冬奥有关的吗？ 啊、或者是对相对冬天气息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提议，我说，哎，要不然我们去找一个那个滑冰场。对吧、 嗯、 有很漂亮那个滑冰场，站在那儿拍其实效果不错。 对， 二姐特别兴奋，好啊好，我把我的滑雪服和滑板都拿上把我的雪板拿上，我们一起去吧。包包 然后 Wonderful 哎， 因为其实也搭得上边，你说的是去拍，你又没有说实体要去滑雪，对吧？我说了，在一个有点冬天的这个感觉的现场，我穿一身雪服拿着这个滑雪板，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嘛。 嗯，你说的都对， 你这么让着我也是，对，不是你的错啊，哎、是你特别懂事儿、啊。 好嘞，好嘞。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多数是反省自己的， 嗯， 就是也可能，它虽然不是我的错、啊 嗯，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下？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到那个有关于长沙的这个被店家拉入黑名单的康先生， 嗯、 太能吃了， 嗯、 大胃王。他说吃的多也是一个错吗？ 他真的挺委屈的。嗯， 是，你看怎么去想，你明明知道说人家店家是开门做买卖的， 嗯， 是吧？你是不是稍微收着点啊？咱不是说你就不能吃自助，你还谨小慎微的，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下？ 嗯，或者说你别太频繁的去，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月把这个地方当厨房当自己的后花园了，那这确实店家就马上就经营不下去了，给人生生的吃垮了。 因为说回自助，真的有人深谙此道 啊， 就是 我大概知道说今天我去吃这个自助，我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最后吃什么，我大概可以吃很多。有的人就特别实诚，去了以后我们就是先比如说来那个炸物啊什么的，再喝一瓶可乐， 那就饱了， 来俩馒头 饱了， 一碗面是吧。店家大部分就是他们也希望你们都这样吃， 对对，这样的话可能你所谓的消耗的这个食材的成本是最低廉的， 就是在这种斗智斗勇当中找个平衡呗。 有的人是不太会讲究方法，有的人是吃饭是有套路的。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来今天打破一下次元壁吧。我承认打破次元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啊，这不是我的错。最近确实没什么时间玩游戏。 但是这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的补给的一个方式， 可不是吗？ 一个方向。 最近英雄联盟首个全球性的赛事破晓杯，在新加坡开始了首轮，有十支全球最强的战队汇聚于那里。 他们要在新加坡来争夺冠军的宝座。歌手王以太接受了邀约，为这场比赛演唱了热身曲《Big Time》，这确实是一个大事件哈，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为什么刚才有新加坡口音？这场比赛 啊，这首歌以轻松欢快的风格传达了手游赛事年轻的张力和态度。对，到新加坡嘛，有一种这个带你仿佛来到了新加坡的感觉。 我现在赞叹的是这些游戏公司也好，出品商也好，他们越来越重视音乐的品质。就每一次的游戏呢，总会说啊，斥巨资去制作一些音乐出来。 真是，这首歌是腾讯音乐大玩家工作室和英雄联盟手游开启的音乐创造营活动的推出的第一首单曲。 发现手游和音乐的两大产业合作的越来越默契了。 条没礼貌，让悬架在我心跳，勇气占领赛事头条。阿爸阿贝，选我做假兄弟，投降最好先预习，想偷袭姿势请随意。最后跑到外太空旅行。像我狂野的签名，你陪我欢迎光临，热血随时都满地，不行是我发明的法术攻击。Everybody big up。 说这个戴毅的脾气真好， 这都不摔门， 是就是说了门锁了， 没有摔门，有巴掌来， 这是来撺弄的啊！我们俩这个真的是相识多年了，其实彼此的脾气都了解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对，也知道开玩笑这个底线在哪里，是吧？ 就是 关了话筒之后，可不是你们想象这么消停， 可不是吗？你听上去好像哎，老白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语言里面这个经常开一些玩笑啊，显得不近人情，也不是， 不会， 就是感觉好像要开戴毅的玩笑啊什么的，其实关了话筒以后，戴毅老开玩笑，老给我挖坑，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其实这个是大家听不到的， 但是一般我给你挖坑都是我陪你一起跳啊，对不对？是吧？你给我挖坑都是我一个人在拼命往上爬呀，这个是不公平的，这不是我的错。 你看看，就是性格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能以面貌啊，或者说你暂时去听一件事情能去听得出来的，对吧？对吧？ 哎，有时候刚才想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就是被开玩笑那个人包容度特别好，甚至有的时候别人觉得说，哎，你怎么还不急眼？ 他还依然能够忍耐下来，你说这他的错吗？ 不是，这是情商高的表现。 我也觉得 真的是这样， 就是能吃得了亏， 心里明白，就知道那条线在哪儿就好了。 对对对，就不在嘴上面去争个你死我活的。 但是我们也得说，就是开别人的玩笑也好，其实也得有个底线。 对，是这样子的，得知道度啊。有些时候呢，开过了之后，也得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稍微的转还一下， 对吧？就是你说你啊，开车它有车险。但是开玩笑，他没有玩笑险。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刚才有位朋友说单身不是我的错，当然不是错了，单身他多好。 哎呀，好好享受单身贵族的时刻吧。 就是啊， 是吧？因为有些歌都是唱给你们单身贵族的，叫男朋友你在哪儿， 就你别过来，我还忙着呢。 你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这还老以前的话。 单身意味着你有大把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自由。 好好享受， 恭喜你，恭喜你。 深夜里房间只有自己，灯泡还闪来闪去，拿工具出来马上修理，无奈地叹了叹气，自己叠好每一件衬衫和毛衣，做的各色料理超无心机，邻居的那只狗都有了伴侣，那我的在哪里？我的超能力，怎么我们还没有相遇？请你就速来到我的世界里，仙女也想沉溺于爱情。哦哦，快过保质期，我的超能力，男朋友你究竟在哪里？上帝超不公平，而我不介意，保持微笑的。 所以单身绝对不是你的错啊！之前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鸡汤的那个故事吗？ 你跟我们讲讲。 就是女儿问妈妈说：“我可以不结婚吗？我可以一直单身吗？”妈妈说：“可以啊，只要有一天你可以看到这个街上手牵手的情侣啊，然后看到那个闻到那个邻居家传来的饭菜香，你当那个时候你 完全不羡慕， 你不羡慕，那你可以。嗯” 哎呦，这个妈妈情商很高， 哎、 用另外一种方法告诉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告诉给他，有人陪伴你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你的错，对吧？ 对，你还需要认真去寻觅 人生的一个阶段，对吧？ 对，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一定要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你不能将就。其实刚刚那个朋友把这个话他后面也说了，我没遇到合适的，我也不想将就，这可能并不是我的错。 对，有的时候拥有不一定是幸福，有的时候呢放手反而是一种快乐。所以常常会有一句分手的台词，离开你不是我的错。 想到那句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听这么唱还是放手吧。 哎呦，我怎么想到这首歌？ 长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一片片灯火闪烁，淹没了月光皎洁。幸福是什么样的，被谁轻易的忽略？离开我，你有没有 听我说，这个现在的台词不应该是你刚刚说的那句，应该是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对，这首歌回头有时间播给大家听啊。 嗯， 所以 其实还有一种错呢，不是你的错，是你长得的错 啊。 今天光我说了，你就不像我今天表达这么踊跃，对吧？自我剖析这么深刻。 是说我说那句长得丑不是我的错，出来吓唬你是我的错是吗？我不认这一句。 不是，就是我就说我自己嘛。 啊啊， 就说他这个看着花心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 哎呦，这种洗白方式我不接受，这是凡尔赛。 谁洗白了？ 你 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变相的夸自己。 一个十二月份过生日的人，我真不信。 啊，这都快十二月了吗？ 对。 哎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别急、啊，还有一个月。 我是在提醒你该请我们吃饭了。 明白。大方不是我的错，老买单不是我的错， 老买单是我的错。 最后来说一说电影《黑客帝国四：矩阵重生》发布了新的海报。 哎，要说《黑客帝国》最早的第一部，我觉得应该是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上映的。我觉得那会儿我看不懂， 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错，可能我那个时候的知识储备和对于未来科幻世界的一个发展我不够了解， 应该是认知啊。其实我们都差不多， 哎哎嗯 啊，所以这次全新重启的《黑客帝国》的阵容很强大啊！导演其实拉娜这个沃卓斯本来就是前三部的导演和编剧， 拉娜沃卓斯基 对，而且主演李维斯要回归了。 是的，再次回归啊！好久不见，影片是承接了经典的《黑客帝国》的三部曲，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尼奥将会继续和 AI 世界里的机械大军展开对抗，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是，我是觉得现在可能再去看《黑客帝国》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智能的设备越来越普及，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逐渐的升温，而对于元宇宙的讨论现在也渐渐的有了很多的热度。 哎， 所以说这个来的正是时候。以前你可能看不懂，现在呢，就是我们说那部高分的英剧《黑镜》， 哎， 当中很多的剧集剧情其实是跟《黑客帝国》有一些像的。 没错， 人工智能啊，包括一些模拟的世界， 甚至元宇宙嘛。 元宇宙，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探讨的。所以每次看《黑镜》，看到自己很焦虑，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思考。 嗯，好，这个夜间思考的好习惯，请你继续保持下去。 自己给自己一个音效。 不是月的问题，主要是白天继续喝咖啡，然后继续吃速效救心丸， 然后再去看黑镜。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真的。 救救我吧。我是昨天看了一集黑镜， 又开始看了。 对，好几季嘛，他那个不着急。有一集其实也是讲到这个，他就是说一个非常天才的程序员给自己构架了自己的一个王国和世界，而且他把所有人身边的同事啊，你得罪我对不对，我从你的一个比如说你的手机或者你一个吃过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糕点 提取指纹了， 提取了你的 DNA， 不是指纹，然后呢你的 DNA 就被我复制成了一个你的副本，那个副本是自己有意识的，然后在你那个副本的认知当中，你就真的被我关在了我那个宇宙飞船里面，然后我是 Captain， 我是船长，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听我的，而且我会在那个世界里面加倍的去把你对我的不好还给你， 这就变成奴役了这些副本。 对，然后就这么一个命题，最终呢，就不是全说剧情了，有个 ending 啊，有个结局 ending， 也是挺让人深思的。 哎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科技时代，有些东西会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可替代的便利，但是有些思考还是在提醒我们哈，一定要合理的使用这些科技。 不对不对，说了那么多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得罪你的同事，凡事都要给别人留几分，不小心被人变成副本了， 以后少开我玩笑， 对吧？ 怎么？ 二姐，你想有一个你的副本，应该让他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感觉好像自己多了很多个触手，不也挺好的吗？能帮你干好多活，去替我取个快递，这个给我点个外卖，这个帮我去加个班。 你这心态不对，心态有点阴暗了。就是人尽其职嘛，对吧？艾克喜欢吃，然后那个副本就让他不停的吃，啊，人家张博士这个文笔好，就是不停的写， 他听得见，我跟你讲。 咱们俩到底谁阴啊？好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期节目，谢谢你们。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有些时候也是代表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一种自我反省，这到底是不是你的错？如果真是有你个人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就像照镜子一样，看看自己总会更清醒。